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过去得很快，来到了11月的最后一个周五了，也是11月的最后一天。妈呀，11月都过去了，这一晃2018年正式的就要告别了， 也就31天了，就要跨年了。 啊，对，我还算了一下，12月确实31天。我还是最老派那种13、5、7、8、10的。 我也是这么算出来的。 好吧，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穿的比较厚的泽华， 我是今天尤为开心和温暖的樊雪。 啊，为什么尤为 开 心？开 心是因为今天是周五的晚上啊，尤为温暖是我们俩今天穿的确实是真挺厚的。 我以为你是见到我们嘉宾开心了，嘉宾也觉得，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上来就 Q 到我，还专门看了你一眼，结果你只说因为今天周五开心。 我这个人很会接梗，是不是？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哇，他之前的一首代表作品就红遍大江南北。那你来一句。 我一定要站在坐在别人旁边唱这首歌吗？我会被打出去的，我不要。这个事情要你来做。 那咱俩一起来一句。 我不要，你自己吧。 那首歌曲我觉得不好唱，就大家通常就会容易唱破音。今天嘉宾呢是久违的贾胜强，小强， 欢迎。 对，大家好，我是贾胜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的音乐，还有和大家聊天，很开心。嗯， 之前那首歌曲非常著名，就姐姐啊， 姐姐，就是你脑海里知道它是个什么旋律，但就是张不开嘴的那种，就是唱不出来， 我的， 你懂吗？你的。 哎，好，欢迎大家啊！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小强回归之后有没有变化。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选择我们左下角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频率。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小强啦。 哎，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啊。 是的， 留言方式也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 哎， 小强离开了有5年的时间哈。 嗯，5年，也5年没有发过作品。 这5年是。 经历了很多事儿，还是 这五年有经历很多事情，也有成长， 所以回归之后会有这一路的体会感受， 会把我的一些历程还有生活中的一些东西都以歌声的形式表达给大家。 那听起来就很期待了，话不多说，先进入到我们第一环节吧。 好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小强 C 位主打歌很好理解哈，就是主打歌嘛，你会选择哪一首？ 我今天呢肯定会选找一个人浪费时间， 找一个人浪费时间， 找一个人浪费时间，是情歌哦， 你看对吧，大家看歌名都觉得是情歌， 对，大家看歌名都是情歌。其实我刚刚就跟振华在聊，其实在我心目中我没觉得这首歌是情歌， 真的吗？ 对，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生活中的呈现。 可这首歌很浪漫，我听这首歌觉得是面前有一个女生呢。 哦，那就说明可能是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哈利波特，就是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呢，他可能都有一个心中自己的想法。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浪漫的女生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97年出生的，很年轻，现在还在这个对于爱情充满着各种各样幻想的年纪。 那您这个年纪是不是对爱情都幻灭了？ 小强你是吗？ 我这个年纪呢，我就是在思考，哎，还是很希望有一个爱情 啊！爱情是永恒的追求，好不好？ 好，那我们听一听樊雪觉得很浪漫的《找一个人浪费时间》，小强唱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 来吧，是有伴奏的是吧？ 伴奏要放碟是吧？ 对，是伴奏要放碟。 啊，那我就跟着伴奏唱给大家听。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是拿有吉他来，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听到小强弹吉他唱歌这样的作品。是在第几首？第一首歌曲就是什么？ 找一个浪费时间是第几首？ 应该是第一首歌曲吧。来，我们试试看，找一个人浪费时间。 准备好了吗？啊，有蓝胖子。 下一个，这个是姐姐。 有蓝胖子也在我们这个一直播上说到我的整个青春。来，我们听一下他的青春是什么样的。 他的青春应该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 他的青春是姐姐，这是一个新的青春的一个开始，新纪元，对吧？ 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因为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想念，可时间会白痴了，流泪学会微笑，厌倦了厌倦了就一定要逃掉，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疯狂爱他的一切，不管这有多危险。青春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结局难免都画个圆圈，何必纠结呢？毫无保留的要给你看，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两个人聊天，沉默是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怀念，可世界会把我忘掉，流泪学会微笑，喜欢的喜欢的不一定要要，抱枕托的一切，不管那有多浓烈，呼呼，人生是一封挂好的信笺，想漂流平越飘越远，总有一个人他会等着我靠岸，地球有千千万万个人类，千千万万个人类的里面，爱是不是为我们解不开锁的答案？我会带上 上我所有的钱，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疯狂爱他的一切，不管这有多危险。青春是一张发黄的照片，结局难免都画个圆圈，何必纠结呢？想漂流并越漂越远，总有一个人他会等着我靠岸，烧完的青春遇见一个人喊， 好听。 总有一个人他会等着我靠岸， 挺难为小强的啊，一直在这个调试耳机，这个音量大小有问题哈。 对对对， 现在 OK 了吗？ 现在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听不太清楚。 粉丝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互动的非常非常的多，看有这位朋友说，在这儿玉优 A 玉优这位朋友说，假音出击，盛世强袭。假音出击， 假音出击， 好像也没唱假声，假盛强的音啊。这个新歌出现了，然后樊雪，你说挺浪漫的一件事儿。 对， 你先说你为什么觉得浪漫？ 就歌词，先说歌词，不先说这个听到的旋律啊。总有一个人他等着我靠岸 啊， 然后给人一种就算我有一天一无所有，也要带着你浪迹天涯的感觉。然后我刚才就看评论啊，就有好多人就表达着自己对于爱情的一种向往，或者是抒发自己的一些看法 啊， 就是唯有这世间唯有爱和亲人不得辜负。然后底下还有很多人这种评论，然后我觉得很暖心啦。 你看樊雪就是非常文艺的女生，直接把自己带入到对这情当中去。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哎，我觉得这句话写的真的是很生活化。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就是不同的年龄对这个歌就是第一， 你几个意思？ 能够记住的歌词不太一样。 这是16岁的和21岁的不一样， 成熟度不同。 我有一个妹妹，就是她刚刚上大一，就是很小了。然后她听这个歌的时候呢，她就记住了一句她比较喜欢的歌词，叫就是毫无保留的要给你看。所以我就能想到，在她那个年纪，还是很有就是这种。要一腔热血，我的爱情的这种感觉， 就是轰轰烈烈的这种， 对对对，要轰轰烈烈的感觉。 我现在就是等着靠岸了，是不是？我现在已经到了靠岸的年纪了。 重点，樊雪，你看他说他妹妹就还毫无保留的爱情，还会有那种憧憬，所以你现在完全没有了。 你说我吗？总有一个人他会等着我靠岸。 但是这个 我也在暗示我自己，总有一个人会等着我靠岸。 要相信爱情，是不是？ 那我挺好奇，因为我们年龄值不一样嘛，那我们俩差不多了，你相对比我们小很多，所以关于毫无保留这个事情，大家现在都是会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呈现给另外一个人吗？ 会啊， 其实是会的， 每次还是会， 就我觉得这可能是事前和事后。事前你每次都想，嗨，下一个，我坚决不这样， 一定不。 然后当你身处其中的时候，你就算毫无保留，你也并没，你还会觉得自己啊，我还没有掏空，我还没有掏空。 小强也这样觉得吗？ 对， 一下子沉重了呢。 对对对，可能就是你，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可能你要保留，或者说你怕受伤。但是其实当你其实不管你经历多少次，每当你经历每一次的时候，其实肯定每个人都很认真，都是毫无保留的。我猜应该是这样子。 这首歌曲唱着，然后一聊一聊，又聊到跟情感有关了。你不说这是跟情感不太有关的一首歌曲？ 对，我一直到没有觉得这是一首爱情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更多理解的应该是一些其他生活一些感情的感触，但是我倒没有觉得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是可能大部分人都会理解成爱情歌曲，但是我也尊重大家的想法，就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对，因为这个爱它是通用的，是不是？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生活的各种情， 对对对， 爱是通行的嘛。 这首歌就是一个爱的表达，不管是什么爱， 是有关于爱的一首歌。 对啊， 怎样？这个突然间就切换到 这个什么深夜情感话题？ 不是突然切换了，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份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好吧，但是当中还有这样一句歌词啊，会带上我所有的钱，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我问过小强，他说 你有多少钱，是不是？ 他说这是纯粹的一个幻想啊，你并没有带上你所有的钱，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 对对，其实我没有。 我以为你会问啊，你有多少钱这话？ 我也好奇了。 我跟你说，这首歌其实没有说到这个钱字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它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浪漫。但是当一说到这个钱字的时候，其实能够把人从那种虚无缥缈的浪漫中又拉回来，让你知道，你如果爱上一个人，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你要有钱，是不是？ 不是说要有钱，就是说你要好好做你的事情。哎，你最起码你要让，就是说让这段感情，或者你要经历的感情，你要让它要更加踏实一点。毕竟生活，这才是生活。 有担当的男人， 对，你有生活的浪漫的缥缈，你也得有现实的东西，不然这首歌我就觉得太浪漫了。我所以还是希望它现实一点。 不然就是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再去东京和巴黎，也是不一样的爱情的感觉吧。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哈。 对，刚才有特别的留言吗？有好多人送我们这个小礼物，有说贾胜强，你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贾胜强，我爱你。 哎，你会有这样的压力吗？ 送我们好多小礼物， 就是一离开了很多年，然后就大家还在期待你啊，你这次再重新出现，你做的歌曲大家会不会喜欢呀？不拉不拉的。 其实我更多的说，就是这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这么多年下来的话，我是挺感激他们，挺感激所有的人，因为感谢他们，就是说听到了我的歌还能够记得我，就是压力倒是没有那么多，因为压力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觉得这个音乐品质我想做到什么样，我想做到一个什么样子，过到我自己这一关，过到咱们音乐制作人这一关，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更好的东西给到大家，这是我想的。 哎，我现在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是，毕竟过去了五年了嘛，这五年的时间你的音乐审美发生变化了吗？ 音乐审美吗？其实我估计肯定是，就是说风格可能有人觉得跟之前好像有点差别，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差的，因为它都是我生活的一个记录，一个表达，当年能够给大家呈现的其实是一少部分，其实有很我喜欢的是音乐本身，不是说某一种音乐风格。对，这也是我现在跟我的就是合作的音乐公司好听音乐以一个一样的共识，包括我的制作人段小林先生，就是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就是说不是说我可能喜欢某一种音乐的风格， 你看人家广告打得润物细无声，你要是说的真好， 你不 是 软广， 而是说就是说我喜欢的可能是音乐本身，它音乐本身本来就会有很多风格，这也是我跟我们制作人就是说能这么愉快的合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音乐理念是一样的。 小强也是说他的作品当中呢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很多的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哈。你是很难把自己架空到一个设想的情景当中去写歌是吗？ 对，这个还真的是没有脱离过我的现实经历或者情感，我也不太喜欢去写朋友的事情，几乎都是我自己能够感触到的东西或者我自己的感悟，我会这样来写歌。 那接下来带我们去哪一段经历当中去呢？ 接下来吗？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 哎，我们的粉丝真的好操心啊！让我们的小强多吃点肉， 那个人是少年吧，仍是少年。 好， 离开五年，归来仍是少年。哎，关于多吃一点，小强是真的不太爱吃饭。 是的，一到吃东西我就不知道选什么。 来吧，仍是少年，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仍是少年是我们的吉他弹唱了哈。 仍是少年吉他弹唱， 来。 说过的那些话都会实现，不管多遥远我都会看见，不在意的时间在一瞬间，成长是否总是很难，喜欢的不喜欢都会遇见，曾经以为相遇后就是永远，路过的那些人他早已走散，我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说过的话不一定对，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寂寞时候也需要人陪，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小时候的梦那么美。 的那些话都会实现，不管多遥远我都会看见，不在意的时间在一瞬间，成长是否总是很难，喜欢的不喜欢总会遇见，曾经以为相爱后就是永远，路过的那些人他早已走散，你如归来仍是少年，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什么是叫事与愿违，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岁月的路不能迂回，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放下也是你一种美，天会灰会不会忘了我是谁， 妈耶，现场演唱的仍是少年。 哎，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为什么？ 因为歌曲当中讲到关于 是因为你不再少年了吗？ 关于成长啊，关于再长一岁啊，那好像我们物理年龄都会再长一岁嘛，但你每次过生日的时候你都会内心深处的应该啊，大家你承认不承认吧，内心深处可能都会有那么片刻想我不想再长大， 抗拒。 对， 尤其是过了20岁之后， 然后呢，会想到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那个小女孩马蒂乌达，她不是问那个大叔说，成长是不是一直都这么难，还是说只是这个阶段格外的难？ 我记得这句话， 对吧？ 对，大叔就说，大叔回得很直接， 什么？ 大叔好像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 啊。 对， 所以我在这首歌曲当中是感受到了，因为你也是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嘛，成长的艰难这个程度， 是的， 完了又出现年龄差了。 你没有看过这个杀手不太冷？ 我有看过 啊， 但是我听完这首歌是想到了就是一句诗 啊， 叫 来了来了， 我已亭亭无忧亦无惧，我觉得特别像归来仍是少年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已亭亭， 就是你已经 我已经长大 OK， 对，我已经 OK 绽放。 这是谁的诗？ 我不记得了，但是记得这句诗。 OK， 那所以非常文艺， 就很我觉得到这种年纪，哪个年纪都有一定的责任需要承担，然后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年纪更应该坚强自己。对， 小强这个年纪呢， 小强你在 cue 别人。 我这个年纪我就觉得其实成长呢，就是说要相信我这个歌词里面说的，我说过的那些话总会实现，你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可能你经历过很多很多人来来去去都走散了，但是呢初心没有改变，我还是 所以你经历的人都是来来回回都走散了。我经历的人都是 你的这个点的， 我经历人都是夫妻双双把家还呢。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从一开始出来到最后你离开这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浪费时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哈，其实你选择，有的人选择把这个时间给到音乐，有的人选择给到家庭，有的人选择要为这个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那刚才说这个说过的话都会实现，说过什么话？ 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说用我付出我一生，这也是我另外一句歌词，就是愿 找不到调了吗？ 不是，吉他声找不到。 愿意付出我一生，换回那个年少时的梦，不管我的梦多重。 就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年少的梦。就可能你刚刚记事的时候有一个幻想，希望我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变瘦变美变漂亮。 对，要 这就反选， 长大长高变漂亮变帅气变潇洒等等。 哎，所以你儿时的梦就是做歌手吗？ 差不多。 哇， 你很小的时候就会唱歌是吗？ 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么想。 你小时候唱什么样的歌？流行歌还是？ 好像是唱了不少流行歌。 哎，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歌曲？ 第一首歌曲吗？ 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一点的， 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人唱如果大海能够， 我小时候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张学友的祝福。 啊，这之类的歌，张学友先生的束缚，那个时候就是电视上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首歌，经常一直。 你也是喜欢电视祝福这样感觉的作品的是吗？ 对对，很棒很棒，这么多年。 哎，那你还挺早熟的，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够懂祝福的那个感动的点，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哈。 我当时是觉得这首歌就是送别。感觉好像是送别，就是那个年代的时候，觉得是好像是有两个人要分开了，可能 天哪，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哎， 理解的可能是比较肤浅吧。当时我是觉得哎，好，然后这首歌，然后我再看着那个张学友先生的 MV， 然后在这里面那种感觉，能体会到那种忧伤。嗯，这个歌就非常的有记忆。 哎，所以你在音乐审美当中是喜欢这种忧伤一点的、苦一点的、凄美一点的、 苦情一点的吗？ 其实倒没有特别去选择。其实我、如果有机会，我后面再来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听一些我比较 欢快的是吗？ 对， 如果可以的话，今天我们就想听点欢快的。好吧，可以期待一下哈。这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仍是少年》，《仍是少年》也是今年的新歌之一。 对，就是接下来会再制作，然后呢，现在就是吉他弹唱，会出来的版本会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的， 会更好。 现在线上还没有发行是不是？ 对对， 还可以，还不可以听。 我们也照顾一下粉丝的心情啊，粉丝都在感慨说这个没有白等，然后很开心，小杨唱的很棒。然后但是不少人在说这个发型， 发型又咋了？ 大家说 大家嫌弃了呢？ 好像就 R 开头不是 U 开头的一个英文字母，怎么叫 UGLY 怎么念？Ugly， 哎，你发型经常遭到粉丝的嫌弃吗？ 因为刚才说了个又怎么了？ 我也经常嫌弃我自己的发型。 所以这是你最正常的发型，还是你有处理过了？ 这就是我正常的发型，就是我一般是这样子。其实我不太喜欢做发型，就是我喜欢自然一点，就洗完头干干的，然后就蓬松一点，顶多再喷一点定型的东西就 OK 了。我不太喜欢。因为我希望它自然一点比较好啊，就比较喜欢自然一点。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看起来有一点颓废， 是吗？ 就是我们走的慵懒风啊， 我可是颓废的阳光啊， 颓废的阳光，大家听到没有？ 颓废的阳光也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好吧，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哪一首歌曲呢？ 妹妹吧。 啊，上来就来妹妹了。 可以，妹妹。 从前有个妹妹说跟我走，这个事儿呢，要因为还剩下两分钟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好了。这是真实经历的事情吗？ 其实就是相当于感情体验吧，感情的一种体验嘛。因为你就是说你经历过一些感情，你总会有一些就是说感想，于是我就写了这种类型的歌。 因为小强家不是北京的嘛，从前有个妹妹说跟我走的意思是那个妹妹在家乡。说要跟你离开家乡去到一个地方吗？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这个从前有个妹妹说跟着你走，其实意思就是说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你好，从前有个妹妹说要嫁给你，从前有个妹妹说 要 做你女朋友，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你谈恋爱。对， 然后你说 no。 没有说 no。 因为好像就没有，就最后就没有走下去，就很，其实不是，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生活就是如此嘛， 走着走着就散了。 很多人的感情不都是刚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有什么道理吗？对吧，都是这样子的。 也别这样说，所以你的感情多数是这样的是吗？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漂亮，烟花，然后突然间就没有道理的结束了。 其实也还是挺完美的， 过程其实还蛮完美的，是不是？ 对，挺完美的。 好吧，稍后我们就把这首《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呈现给各位。当然呢，离开了5年的时间，小强也是积攒了很多的话， 是的。 然后把这些话呢变换成歌词，变换成音乐，唱给大家听。也欢迎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互动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收看方式：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进来就是啦。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真的一小会儿哦，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

块玉，再也讲不出那句对白，再也找不到一个人爱，变成两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再也不会有痴心难改，再也遇不到那样的爱，在感情里总有一个人走得太快，该活的可爱， 说要跟我走，我哈不出去的样子，你好想牵他的手，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劈出肝打出头，永远莫要回头。 好听，好听，好听， 好 听。这位叫做妹妹妹0302这位朋友说，我可能是个假粉，我到现在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 亏你叫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吗？ 啊， 这个名字很好记啊。首先我跟你关联一下，你想到一个姐姐，然后你就会想到，哎，他写了一个姐姐，有可能会写一个妹妹，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会有一个妹妹两字。那这个妹妹通常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妹妹肯定想和我谈恋爱，就是我肯定想和妹妹谈恋爱。然后这个妹妹呢，然后可能就是 酷， 就是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跟我走 啊， 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你走。 哎，我 这歌的名字叫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 啊啊，还差一遍哈， 我唱的 重要事情说三遍嘛，要说两遍再差一遍。 从前有个妹妹 啊，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 好，记住了吧，这个解析我觉得还蛮独特的，也挺好玩的。 我一开始还真的以为和姐姐有个什么关系。 这很有关系了。以前想找个像我姐姐一样的女朋友，就 歌词当中也是这样写的呀。 然后现在就后来就找个妹妹 啊。 你这年纪大了反而喜欢年轻的了，是这意思吗？ 没有，歌词而已， 哎， 这歌词当中有一句歌词，如果他说他要走，我没挽留。 嗯，就是如果你说要走，我不会挽留。 这是真的，认真的吗？ 认真的，就是如果你比方说在谈恋爱当中 啊， 如果你说你要走，我就让你走，我也不会留你，那我们就一辈子都不见，够不够？ 我的天哪！ 就是这个歌词也是这么点。 可是女生每次说要走的时候，内心深处是不是想走的，对吧？凡 是。但如果不来找我，我真的就不会去找他。 如果你要说你要走了，然后你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 啊，你一定要来找我，你不找我你就死定完蛋，就这种。 就如果你不找我的话，就像他后面歌曲一样，咱们俩 就真的是够够再见这种。 哎，你看到 没有，女生是真的是这样。她在一开始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想让你来找她。 但我觉得小强一定是懂，你就是懂。懂他点，你也不会去找他。既然你主动说出这句话的话，那我就成全你。 嗯，所以现在听到这个节目的这些男生 妹妹们、 男生朋友们、妹妹们，这些们你们要想清楚。其实可能别人你的，当有人要说要走的时候，可能其实他希望你留他。 女生说的最大的谎言就是你走。对，真的是这样。是啊，还有我不想买，我今天不会买别的东西了。 我觉得男生可能最想听到的就是你走，好，那就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了以后清醒很多。好吧，这首歌曲当中有这个用方言说的那个。 活该你单身。 哎，有一个方言说的，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哈，方言怎么说来着？ 就是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 这是哪里的方言？ 就是四川吧。四川啊，重庆都这么说。 这听起来还挺普通话的呀，他们 、因为他们是这个语言是近体系的 啊， 跟普通话是近体系 啊。因为就是四川方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难懂的嘛。那好在这一句话是大家可以学一下那个音儿的。 要跟我走。 好，唱完了妹妹，接下来带我们去哪里呢？ 接下来啊，接下来唱一首《陌上春草》吧。 《陌上春草》这首歌曲上次我都没有听到，很好听。 陌上春草，下个月也就会发出来了，就是正式版的。 好，我们的弹唱版本哦，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准备好了吗？ 晚兰山花开，篱笆青苔，年年满山春花开。缕缕远上草，柳絮飞飘，年年陌上生春草。 已摸到春来，你还不来，寂寞像几怒字栽在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年华随风轻轻摆。我终于等到春来了，春来了，草绿，我终于等到花开了，花开了，花红、哦、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伤心事落水家园，姹紫嫣红开遍，断尽颓垣，空额新年。我终于等到春来了，春来了，草绿，我终于等到花开了， 终于等到春来了。 哎， 这首歌曲当时是有发生什么故事写下来的吗？ 没有，就是春天快到了，然后看着那种万物复苏，就写了这个歌。 看着万物复苏，不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感觉吗？为什么感觉有点秋天的那种感觉？反而 很有一点小凄美。 就是当时呢还没有完，就是感觉马上春天，就是那个季节快换季了 啊， 所以就感觉好像花啊草啊都开始出来了，生长了，这种感觉 啊， 就是也是万物复苏的一个， 也算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 OK， 向往的一个心态。 小强刚才演唱的时候，我刻意把耳机摘了下来，然后仔细听，你其实唱歌的时候声音很小。哎， 嗯，声音还蛮小的。 嗯，你一直都是这样的是吗？ 对，音色就是音色，嗓音决定的。 嗯，但你的声音很入话筒，你有发现没有？ 嗯，还行。 是 嗯，还可以。 想了一下， 还可以，还可以哈。小强的歌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吗？你一般是先有概念，还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 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种想写歌的这种冲动，就是这种想法，就内心是很想要表达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写歌。 嗯， 然后写歌的时候有些时候大部分就是词和曲，那就是几乎就同时就出来 啊， 就是同时就出来，可能就一气呵成，就很多歌就一次性就写下去写完。 也就是我们传说当中总听到那个所谓的神来之笔，你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他就突然间全部都出现了。 这个思路涌出之后，挡都挡不住的那种。 但是最起码你内心得有一个想法，哎呦，我最近需要写一首歌。 那最长的写歌时间。 然后他就会支配我的意识，然后就会写一首。 支配你的意识，你觉得有点恐怖？ 那你是会有一个明确想法，比如说我最近想写一个什么跟感情有关系的歌曲？ 对，内心也会有。 哦， 内心会有，就是能够切合当下心情的。比如说最近想写一个励志的，哎，那可能我就会，他就会支配我的意思去写一个励志。 支配你的意识。 对，然后比方说我想写一个，比方说描写感情的或者生活的，那就潜意识就会支配我，然后去写这样子的歌。 但是听他说的这么轻巧，但是你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会写歌的经历是吗？ 对，是有的，是有的。 那是没有感悟的还是？ 那个是就是出那个时候是刚到北京的那段时间，出到北京之前，出到北京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说，从之前的一个状态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以后呢，就可能有一些不太适应，然后有些时候也不太开心，所以就觉得好像音乐的东西，它可能离我的这个整个人的精神和形态稍微偏远了一点，所以后来我选择离开了，就是离开了以后，就是希望可以开心一点，然后呢。再慢慢找回属于我的那一个音乐的状态，然后呢，还好，就是我算运气比较好那种，就后来就也又回到一个自己的状态中，又写音乐，又做作品了，就这样子。 所以你的内心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落差感吗？还是其实就还好？ 就还好，还好，还好。 哦。 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开心和不开心，有些时候就是来源于音乐的。其实和其他很多东西倒没有说特别那么影响我，最主要的还是就是音乐上的东西影响我比较多。比方说要是我很久没有写歌了，可能我会有一点忧伤 啊，自己就会觉得忧伤。 对，比方说我很久没有写歌了，或者说很久没有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我始终我经常都会有一种心情，就是我找不到一首歌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这样子一种心情也是让我一直不停写歌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我心情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这样子的心情，明天是那样子的心情，所以你会发觉我写的歌其实有些时候风格差距挺大，就涉猎的就是可能感觉东西有些时候差距挺大，因为它只是代表我心情，因为人的心情都是很复杂的，就不可能一个人从头到尾心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刚好就是说把我想要表达的心情就表达出来， 通过音乐来表达。 对，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写歌让你快乐，然后再幻化过来，就是这个工作使你快乐。 我爱工作， 我爱工作， 我爱工作， 莫名大家励志了一波。 哎，但我觉得刚才这一段还挺妙的，就是音乐人最好的一点是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那个情绪的感受，量化出来，变成一首歌给大家分享。作为我们可能不会创作音乐的，我有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会觉得想要不喜欢情绪，想要快速的逃避下去。然后后来到现在这阶段，我觉得我会很享受每一个情绪的那个进行当中的进行时。比如说我现在很难过，好，我就告诉自己，好，那我现在很难过，那我要感受一下，充分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难过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会发现，你会把这样的一个感受你记到你自己的心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消化的过程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它也是一个释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只是说我释放的时候呢，可能就把它写成了歌词，写成了旋律，写成了音乐。有的人可能他写小说，有的人把它转化成眼泪， 对， 有的人把它转化成跟朋友的聊天，有的人把它转化成卡路里跑步消化掉， 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有的人可能就写诗，写写日记，就这些都是一种方式。只是我选择了用音乐来表达。就好像我从开始说的，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生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你看，这是很妙的一点，他把他的感受经历写出来之后，就会把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消化直接挂钩到一起。原本是两个世界，突然间就平行了，对不对？ 那就最好了。 我突然觉得来到了哲学小课堂。 哎，你们 两个老师， 小强真的是哲学性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人。 哎， 好，前面我们听了这个很多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点新鲜的哈。我们也是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好的， 挑战环节呢，今天小强带来的歌曲 翻唱了谁的歌曲呢？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你听过没有？ 我也没有。 好吧，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挑战。 喂，那我弹一首这个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这个原唱是谁？ 大兵。 大兵。 大兵老师， 是写书的那个大兵老师。 对，对，是是是， 乖，摸摸头， 很多， 很多书。对，他写了很多书。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底燃不起篝火？谁说世界尽头没人听我唱歌？谁说戈壁滩不曾有灯塔？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姑娘啊，我等你来。谁说做个男人注定要蹉跎？谁说你的心已荒凉而曲折？谁说流浪歌手注定要漂泊？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姑娘啊，我等你来。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世界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真好听。大家都在说，你在唱陪我去可可西里看海的时候，说好呀 好呀， 走呀。 我感觉自己坠入了一个就是宫斗剧里面。陪我不是陪我不有我了。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带来今天很多人最期待的一首歌曲。 哎，是的。 学老师总是说你比不过我，我也躲在角落，你偷偷笑过。冲出教室扑里扯扯最爱的福满多，结果那张全都是你给的。天分抹在脸上，老师做游戏，他们那只留声机在唱花戏。长大以后，现在的你为人了没人气，小时候这样做过家家你，童年时候飞走的你折的纸飞机，什么时候再飞回我手里？你把抹在脸上那是做游戏，光着脚丫追我说要教训你。 一起来。 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手，牵着我的小手陪 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 听到怎样唱的了吧，以后根本就没有找到这样美丽的姑娘。 我要哭了， 哭哭哭哭哭，最好泪洒直播间，这个画面很好看。 长大以后，现在的你被原谅被人气，记得小时候车辆坐过家家里，童年时候飞走的你这个纸飞机，什么时候再飞回我手里，妈妈在脸上那是做游戏，光着脚丫追我说要教训你。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虎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陪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长发，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虎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陪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如今姐姐已经嫁人不能常回乡。 来吧各位，一边听一边哭的朋友们赶紧擦一下眼泪， 擦一下眼泪，这没有姐姐的人都要哭了。我有一个哥哥在听到一头长发的时候都想哭 啊。你哥哥也是长发 啊？我哥哥不是长发。 那你哥哥有没有可爱的虎牙？ 我哥哥没有可爱的虎牙，但是我有。 那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找一个老公一定要像他？ 嗯，哎，还真的是。后来发现身边就是玩得好的朋友啊，或者是男朋友 啊，真的跟哥哥的性格有点像。而我哥哥的嫂，就我哥哥的女朋友，我现在的嫂子也跟我的性格有一点像。哎，家人之间真的会互相影响，但真的好感动啊。五年，好多人都在刷五年啊，我的青春，每次听姐姐都会泪目。 是，然后还有粉丝说啊，我就是那个姐姐，刚才说 就是那个漂亮姑娘， 唱妹妹的说啊，我就是那个妹妹，说的就是我，写的就是我。粉丝很可爱，很多粉丝说想要见到小强，最近有机会吗？ 接下来我会还是更多的时间花在做音乐，因为现在会推出，陆续推出音乐，推出音乐以后呢，可能我们就会安排一些巡演或者一些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嗨起来。 大家先耐心等待，是不是？ 对， 也敬请期待。故事， 哎，有粉丝说好像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每天会推送新歌，是吗？有这个号吗？ 有的，有的。谢谢他们帮我做的这些付出，我都有看得到。谢谢大家。 好，那也欢迎大家多关注一下小强的个人微博，有任何留言呀、互动啊，都可以写给小强。 是的，是的。然后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的音乐制作人段小林先生，小林哥。然后上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很操心。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在做编曲的时候，然后他在旁边太困，然后都睡着了。 好， 就直接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这个故事我们稍后微博上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确实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那个故事微博分享给各位，谢谢大家，拜拜。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